展示在对局之外的人面前，方天琴的胜奇感便扩展开来，分量倍增了。在人手一面前，陶阳子更感觉抬不起头来，因为人手一夸过他的奇感，今天他居然输成了这样。人手一低下头来看了一下棋盘，你们下的？方天琴盯着陶阳子，尽量不显得太得意。陶阳子说： 是的，我输了。 人手一就看了这一眼，抬起头来，陶阳子发现人手一好像不同于往日的人手一，看他的脸更显瘦长。可往日他是什么样子，陶阳子从来没有仔细看过。从孩子的眼中看来，40岁左右的中年人，眼角额头有了皱纹，感觉是老头了。老头们之间容貌区别不大。方天琴也盯着人手一看，顺着他的眼光，陶阳子注意到人手一的头发，这才看到人手一的长辫子剪了。原来他的辫子总是梳得顺顺光光的，现在半长的头发有点散乱地齐到耳边，蓬松的发型使他的脸显窄了，几缕散发搭在他的额前，在散发下的眼光中透出的眼神如流动着的清凉的水，却又有点迷蒙，如水上浮着淡淡的雾气。人手一转身走进屋里去了，方天琴的眼光暗下来，他没有想到人手一对这盘棋无所反应，原以为他会赞赏他的吃棋的能力的。方天琴也就跟着人手一进屋去做事了。 小说黑白塑造了多个人物形象，也像围棋子一样有黑有白。陶阳子的两个老师，周老夫子是黑，与人为善但固执保守，任守一是白，佛道兼容，半生漂泊。陶阳子的两位女友，任秋为黑，简朴自然但有时落俗，梅若云为白，如天仙下凡，惊鸿一瞥。两位棋坛高手方天琴是黑，机敏强悍，急功近利。陶阳子是白，天人大气，物在心头。此外还有与陶阳子结为人生伴侣的阿山。对小说中的人物，楚福金自己喜欢陶阳子，因为他的棋风注重大局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小说黑白由一级作家楚福金所著，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徐平，编辑张璐。一天放学后，陶阳子来到小院，却发现人手一妇女已经离去，方天琴留在这里继续与陶阳子下棋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黑白。 黑白描写了棋手陶阳子从民国初期到抗战胜利几十年的跌宕人生，故事围绕着陶阳子与围棋息息相关的生活展开，通过个人命运再现波澜壮阔的历史。作者楚福金表示，故事中的人物与情节都是虚构，唯有围棋的各种招数来自他与棋友的实践。书中展示出的围棋招数让人眼花缭乱，瞠目结舌。楚福金表示，